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两篇散文，周文翰的《野菜》《家乡的滋味》和赵梦的散文《科幻巨著为何虎头蛇尾》。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行当》。 春天到了，各种春菜开始上市。其实有很多菜在成为菜市场售卖的品种之前就是野菜。今天我们首先通过周文翰的散文《野菜家乡的滋味》回味那些曾经的野菜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春天来了，各种野菜也出现在市场上了。家附近的野菜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，这里面最有典故的无疑是纯菜。纯菜长期以来都是野生在湖泊池沼边，明代万历年间开始有人工栽培，采摘嫩叶用以调羹、荤炒、素食。这种吃食后来传入日本，和江南的吃法类似，用新鲜纯菜做汤或者腌制成咸菜吃。晋书记载，西晋时候吴地世家大族子弟张翰到洛阳当官，一天秋风乍起时，他想起故乡吴中的纯菜、纯羹、鲈鱼，叹曰：人生贵世志，何能驾关数千里以要名爵乎？于是弃官归里，留下了纯鲈之思的典故，让太湖纯菜的名声也远远超过了西湖的。张翰这样做显得洒脱。还有把吃野菜搞得悲壮的，就是著名的伯夷叔齐兄弟。他们是商末小国孤竹国君主的大儿子和三儿子，不愿接受父亲的位子，双双避居民间。听说西伯领导的周国能善待老人，就去投奔，结果正碰上西伯逝世，他的儿子姬发，后来的周武王，正率兵进军讨伐商纣王。伯夷叔齐拉住姬发的马，谏阻说：父亲故去不安葬他，反而大动干戈，这算孝吗？臣子要去杀害君主，这算仁义吗？志在天下的姬发一伙人当然不会听这两位讲的死板道理，后来还是攻入朝歌灭亡商朝。这两人不愿意吃周朝的俸禄，逃入首阳山里采薇而食，饿死在那里。薇在那时算是常吃的野菜，诗经里有涉彼南山，言采其薇，山有绝薇，西有杞夷等处提及。尔雅释草说，这是生在水边的一种植物。三国时候的陆机认为是一种豆类植物，茎叶皆似小豆，蔓生，其味亦如小豆货，可做羹亦可生食，经官员种植以供宗庙祭祀。北宋的向安世认为是野豌豆，当时四川人称之为大潮菜，现在又称大野豌豆、山扁豆，现代植物学归类为豆科野豌豆属。大潮菜在西南、华北、西北都有野生，茎叶的气味类似豌豆，宋代时四川人就采集其嫩苗煮羹炒菜。乡村人对野菜了解很多，吃的也多，并不以为奇，城镇中人才会把野菜当作稀罕，有许多浪漫的想象和人为的动作。春天野菜刚长鲜嫩的时候，人们常出去采摘。南北朝时候宗林所写《荆楚岁时记》就说，当时已经有寒食挑菜的习俗，就是在寒食祭拜祖先的时候顺便采摘野菜吃。 到唐代出现了所谓的挑菜节， 那时候关中、四川、淮河、江南等地在农历二月初就已经气候回暖，刚长出的野菜也绿油油的正嫩，许多城镇人也就赶到野外采摘野菜吃。因为出去的人多，大家打打闹闹，吃吃喝喝，二月二成为春游的节庆。唐代李闹在《秦中岁时记》中记载，当时西安附近曲江采菜，市民游观极盛。白居易二月二日形容的更有情调，二月二日新雨晴，草芽菜甲一时生，青山戏马青少年，十字金头一字行。此时皇宫中竟然也庆祝挑菜节，不过更像是一种文化娱乐项目，和民间摘菜尝鲜的区别就有点大了。平民百姓对野菜的感情要深得多，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菜，更是青黄不接时候的备用粮食，是灾荒年间的救命食品。历代官府和文人也对此多有关注，如元代文学家王盘出版《野菜谱》，图文介绍52种野菜。明太祖第五子朱棣曾主持考教各地可食的野生植物，编成《救荒本草》一书，给414种植物绘图著书，方便人们按图索骥。北方也有野菜，比如香椿、苜蓿等，在南北都有分布。香椿树在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都有分布，但只有在中国，中国人赋予它文化意义，并吃香椿叶芽。椿树因为高大长寿，在古代很著名。庄子中夸张地表示，上古有大椿者，以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后人以椿象征长者，加上论语有孔鲤趋庭受父训的典故，合起来就以椿庭指称父亲，又以宣堂代指母亲，以椿宣为父母的代称，并称长寿者为椿寿。紫花苜蓿原产近东和中亚，在这里最早人工栽培，然后分别向东向西传播，并形成两大种系。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称，紫花苜蓿是公元前490年前后波斯军队西征希腊的时候传入地中海地区的。古希腊古罗马人作为牲畜饲料种植，16世纪的时候西班牙殖民者将它传入美洲，也是作为饲料种植。19世纪50年代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引种了智利的紫花苜蓿，随后它迅速传播，开始成为美国种植最广泛的牧草品种。西汉时候，张骞从西域把紫花苜蓿引种到长安，主要是为了饲养马匹，以便与匈奴作战。因为适应性强，后来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山野，就成了野菜。常见农家把苜蓿的苗采摘下来，简单过水以后凉拌或者蒜炒就相当好吃。各地还有苜蓿摊鸡蛋、杂面蒸苜蓿之类的吃法。近年来也有了人工栽培，超市中也可以买到苜蓿吃了。实际上很多蔬菜都是如此，本是野菜，但是当有比较多的人食用，就会出现相对应的人工种植。如苏州地区有名的水八仙、茭白、莲藕、水芹、芡实、茨菇、荸荠、纯菜、红菱，原来都是野生，但明清时因为消费增加，其中大多都有了人工栽培，现在更是如此。比如原来江南地区人常吃的野菜马兰头、马齿苋、荠菜、椒耳菜、菊花脑、苜蓿头、香椿头、芦蒿等，大多有了人工栽培。尤其是芦蒿，现在北方城市都能见到，算是比较常见的蔬菜。 好了，周文翰的野菜家乡的滋味我们欣赏完了。在普通老百姓心中，野菜不过是菜而已，文人雅士、皇室贵族发挥了野菜中的野趣，赋予他们更多文化情怀，也算各得其所。下面我们欣赏赵梦的散文科幻巨著《为何虎头蛇尾》。美国著名跨界作家丹·西蒙斯的科幻名著《海伯利安》系列四部曲，实际上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系列，第一部《海伯利安》，第二部《海伯利安的陨落》是一个系列，第三部《安迪密恩》，第四部《安迪密恩的崛起》为另一个系列，两个小系列构成系统，又统一构成一个大的故事。开篇之作《海伯利安》是一部令人惊艳的杰作，曾经横扫雨果奖、轨迹奖等一大堆科幻界顶级大奖。故事是说7个朝圣者一起去偏远的海伯利安星球的光阴冢朝圣， 他们朝圣的对象是一种叫做伯劳的怪物，它神秘而又可怕，身高三米，浑身长满钢铁荆棘，喜欢残杀人类，把朝圣者穿刺在身上的铁棘上。他们的这次朝圣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，能够揭开这个世界的一个重大秘密。他们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梦想成真，其余的人可能都会被伯劳杀死，但是每个人都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旅途。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七人约定在漫长的旅途中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。期间一位圣徒神秘失踪，未及讲述自己的故事，于是剩下六个人的故事就构成了小说的主干。他们身份各不相同，各有自己隐秘的渴望和痛苦，由此产生了六个极为精彩的故事。他们的故事拼在一起，就慢慢构成了一幅未来的世界的完整图景。那是在遥远未来的28世纪，古老的地球已经被黑洞吞噬，人类向外殖民，在银河系的这条悬臂上建立了霸主政权，并依靠人工智能内核提供的许多高科技统治广大星际空间。表面上似乎歌舞升平，但实际上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酝酿。 小说的结构模仿了乔叟的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，又穿插了对英国诗人济慈的致敬，每一个故事都扣人心弦，具有一种紧张的压迫感，又吸引着读者去解开谜团。作者用超凡的想象力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宏大绮丽的未来太空世界，各种高科技造成的奇景令人目眩神驰。当然，这种技术想象还并不是小说最有价值的部分。作者通过故事的讲述，对人类的心灵和生活状态做了深刻的哲学思考，比如内核重塑了诗人济慈的人格，并赋予其肉身。这样的一个赛博人还和一位普通人类女性，也就是朝圣者之一，那名私人侦探产生了爱情，并且怀了孩子。这件事在未来世界仍然引起了各方的巨大震惊。人类科技和生存空间的巨大发展，并没有完全解决那些困扰人类很久的古老问题，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更新的问题。在海伯利安的末尾，讲完了故事的六个人团结一致，并肩而行，同声歌唱，迈向光阴冢，迎接未知的命运。而接下来的续集《海伯利安的陨落》则把这个故事说圆了，许多疑问都有了结论，大部分的矛盾都得到了阶段性的解决。故事的高潮部分非常激动人心，虽然不如《海伯利安》那样让人惊艳，但是故事情节紧凑跌宕，扣人心弦，仍然保持了很高的水准。但是到了第三部《安迪·密恩》，小说的水平几乎是遭遇了断崖式的下跌。女主人公伊尼亚是济慈赛博人和女侦探的女儿，她因为兼具人类和赛博人的血统，因而成了一位先知宣教者。此时统治银河悬臂的政权是复兴的天主教会控制的圣神，一个政教合一政权，利用可以让人不断死而复生的十字形来吸引教众，控制子民。而幕后真正的统治者则是人工智能内核。伊尼亚的出现引起了圣神和内核的恐惧，他们竭尽全力要逮捕他，而男主人公安迪·密恩则保护伊尼亚穿过一个个传送门，展开星际大逃亡。故事主线非常简单，作者主要精力用来描写异星的不同风貌，虽然在这方面也颇有成就，但整个故事已经失去了丰富性和怀疑挑战的精神，只是一个逃亡历险记罢了。在安迪·密恩系列中，希恩斯也继续试图进行大段的哲学讨论，但是早已没有了前作那样的深度，笼罩全篇的竟然是宿命论和神秘主义。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，居然还出现了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愚昧黑暗政权，向星际四处拓殖的人类竟然重新匍匐在神和先知的脚下，理性和智慧连同文艺复兴以来的一切人文成就都荡然无存。科幻的外壳包裹着一个神棍的内核，安迪·密恩系列已经不能算是科幻了，划入奇幻类可能更合适。 好了，赵梦的散文《科幻巨著为何虎头蛇尾》我们欣赏完了。这篇文章说明了安迪·密恩虎头蛇尾这件事，但是并没有说明为什么，这是一个难以从读者的角度找到答案的问题。有价值的科幻作品往往构建了一个以现实与科学为基础的宇宙，一旦作者的价值观崩塌，宇宙也将不复存在。